好，大家好，汪向編輯部，今日系今日13号，我系真 B C， 我系尔德台阳， 台阳，我哋两个， 得我哋两个咋？ 系啊，社长要稍微唞唞，因为佢有少少忙。咁我哋今日就讲翻啲比较我哋本土啲嘅嘢啦，就系我哋 down under 嘅嘢，即系澳洲同纽西兰嘅嘢。 down under 台阳。 哦，冇错啦，澳洲纽西兰嘅 ，OK。 其实好多香港人都唔知 down under 系咩意思喎。 系啊， 即系其实咧就系澳纽就系叫 down under 咧，啲英国佬就叫我哋，因为我哋喺地球嘅下半角嘅，冇错嘅。之后台阳，我今日又问咗你问题啦。 系 你有冇担心过你将来嘅仔女会娶个外国人啊？即系会呃佢身份或者 PR 嗰啲咁嘅嘢噶？ 你所指嘅系？即系唔系纽西兰人，就 系 其他国家嚟嘅， 系啦， 或者澳洲人其他国家嚟嘅，咁啊透过结婚就移民，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叫做就系呢种啦。因为而家咧，我谂纽西兰一样啊，好多叫做双婚啦，就系明码实嫁嘅，系 illegal 嘅，但系咧即系明码实嫁都好。但系咧，我身边咧都有好多例子咧，就系骗，系叫做骗婚啦，系即系呃咗个身份，远走高飞嘅，同第二个结果就最后尾同第二个远走高飞嘅。咁咧，其实咧，你就有细路哥啊，你有冇担心过呢啲咁嘅嘢噶？其实将来嘅， 而家我未担心啊，而家太细个咯，两个 系，但系你 可能会担心噶咯。 是但是你身边有没有例子是真的有朋友或者是被别人呃了身份之后被人抛弃或者是分了身家的？ 我自己没有，我身边没有。那 我分享 一个。我的故事的。是 你说你的。我的故事呢就是真人真事来的。那我阿妈呢就同一个这一间叫做很大厦的，在 TVB 都经常听到他的名字的。一间卖杂货嘅进出口公司嘅老细好朋友嘅，咁咧佢就成日喺嗰间公司度打趸嘅。以前有个香港女仔，我就叫佢阿 T 啦。咁咧阿 T 咧就喺嗰间公司打工嘅。咁咧我有时都去接我妈，因为佢哋去嗰间铺头度饮茶嘅，就接我妈。咁咧我隔篱咧就有一个男仔，都系我哋呢种啦 ，A、B、C， 就喺度等佢女朋友嘅。咁我就同个男仔讲几句倾个偈啦。咁个男仔就话佢帮佢女朋友就搞咗申请 PR， 就叫partner visa 啦，配偶签证啦。咁呢佢个男仔嘅父母仲係出咗首期，咁佢就同即係嗰个 T 小姐就同个男仔呢就一起住同居緊嘅。咁咧之后咧，咁咧就日日就系咁啦。咁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妈就同我讲啦：，哇，阿 T 小姐好咩喎，好大，好衰喎，即系嗰啲老人家就觉得好衰啦。即系话阿 T 小姐同嗰个男朋友，嗰个 A、B、C 男朋友分咗手，系喺嗰个 PR 落咗之后嘅三个月即刻分手。咁咧我就同阿妈讲话：，唉，咁人哋啲事情咁唔关你事啦，咁。哇！或者人哋真系感情凋淡咗咧，咁样我妈就话：，喂，但系好大件事喎、啊、，T 小姐就同嗰间杂货铺嘅大客叫阿蔡哥，一嗰个阿蔡哥咧系真系卖菜嘅，即系喺 Richmond 好多嘅蔬菜供应啦，因为佢系越南华侨嚟嘅，识讲越南话同埋同埋识讲广东话嘅，咁阿蔡哥咧就同呢个 T 小姐搭上咗咯。 哦，有路啦。 咁之后呢之后我就话：，哇，阿妈呢个世界真系变得好快。佢话呢啲咪正咯。之后我话：，阿蔡哥几岁啊？阿蔡哥差唔多50岁啦。咁我话 T 小姐几岁 ？T 小姐细过你啊 ，T 小姐26岁啫。咁我话：，咁T 小姐咁话：，或者人哋阿蔡哥同阿 T 小姐都系拍住拖玩下啫。之后我妈就话：玩咩啊？人哋蔡哥就快同佢老婆离婚啦，咁样咁之后我就话，唉，人哋讲你唔好信啦，咁样啦。咁之后又过多三几个月，我又去嗰间铺头接阿妈啦。之后今次咧，我真系见到 T 小姐啦。T 小姐咧今次就唔同晒啦。T 小姐唔同晒啦，佢就嚟 俾咗张贴俾我阿妈嘅朋友，即系以前咧，佢就揸部好细嘅Corolla 嘅，而家就揸，即系而家就揸咗部白色新款宝马嘅 X。X5 正啊 ，something like that。之后咧，咁就自高气扬咁喺间铺头走咗出嚟啦。 嗯， 咁咧，咁之后佢即系我都识，有少少识佢嘅。之后佢同我讲话，佢话喂，你阿曾 B C 啊，你当你嗰晚早啲到啦，我哋好多嘢食噶，即系讲到话自己有几豪华啦，有鲍鱼龙虾咁样啦。咁呢又据我所知呢 ,T 小姐其实屋企呢就唔系咁好出身嘅。系 single family 嚟嘅。所以佢阿妈呢就系、是、借钱出嚟供佢嚟澳洲读完书嘅。咁呢就带出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好似我哋呢啲咁土生仔啦，或者好似唔好话土生仔，即系有呢个 PR 嘅，即系居留权嘅人。其实呢如果娶一啲冇居留权人呢，其实都会冇一定风险嘅。从呢个 T 小姐嘅 case 呢，我就觉得 T 小姐系一个人真系一个大赢家。从第一个男朋友 ABC, 攞咗 PR 啦。之后第二个拆散，即系我唔知系咪拆散啦，即系令到蔡哥呢就头家散咗啦。 咪住先。佢系第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就攞到 PR， 即系用 civil union 嘅形式，系咪同居 关系？ Okay, 因为佢哋系大学同学嚟嘅，所以佢系未毕业嘅时候已经系买咗楼，即系谂住系呢个，因为佢嘅父母即系阿 ABC 嘅父母就觉得，呢个女仔即系算系即系基层出身啦，即系唔会比较单纯啦，唔会有乜嘢即系花招咁样啊。咁啊，第一个男朋友就帮佢攞咗 PR。第二个男朋友而家系老公啦，我强调系老公吓，仲有埋细路哥噶，所以阿蔡哥都几犀利，五十岁人都有细路哥吓。咁咧，咁之后咧就系、是、就系、是、咧就系、是、有大屋住啦，有靓车揸啦， 有翻狗养啦，系嘛？ 啊，狗系真系有嘅，真系有嘅。咁由一份5万蚊左右嘅工咧，而家系少奶奶啦，每日就系咁帮阿蔡哥咁收下数啊，即系收啲台钱咁样啦。 啊， 系啦，所以我就系头先都讲过，带出个 case 就系、是、其实我哋喺海外嘅土生仔啦，或者系唔好讲土生仔，或者呢度有居留权嘅人咧， 系 如果娶冇居留权嘅人咧，其实都系会有一定嘅风险嘅，所以咧，其实咧，我嘅妈妈或者系我嘅 family 都系话，如果娶外国人咧，都系要小心啲，同埋最好就搵翻个有身份嘅人啦，即系咁样起码你就唔会即系蚀咗个身份啦，因为 起码系木门对木门先 啊，系啦， 就木门对竹门， 冇错啦，冇错。我唔知道纽西兰咧系咪有限定咧，即系一个有 PR 人净系可以担保人两次咁上下嘅咧，系咪啊？ 系，据我所知就系最多两次嘅啫。咁啊，头一次同第二次之间咧，最少要隔5年。 嗯。 咁佢哋会查你嘅，都查你系咪真系一个真实嘅关系嘅。咁都系，佢哋都系会查得几仔细啦，又要你啲生活照啊，有冇一齐过做嗰啲咩？一齐嘅活动啊，有冇 旅游啊？ 生意啊，有冇系咯？有冇一齐旅游？同埋仲埋佢哋会查埋你身边嘅朋友对你两个嘅评语嘅。咁因为实在太多呢啲所谓双婚嘅，尤其是即系虽然系喺中国嚟嘅人啦、啊，以前就好流行噶，因为啲广告啊，怎打广告打喺报纸度，双婚可以咁即系。呢啲系好普遍嘅。 你哋价钱几多而家？ 嗯？ 你知唔知价钱几多双婚嘅话？如果喺纽西兰， 西兰都好似十零万左右嘅啫。啊，十零万楼子。 哦，咁都同澳洲差唔多十万八万啦。咁即系澳币10万8万，我哋都差唔多几多嘅。你差唔多几多嘅？ 系啊，你好多人咁十零万已经两年嘅年薪噶啦。即系对一啲屋嚟讲啊。搵两年嘅钱嚟噶啦，已经系，所以系结一次婚咁啊，好似当中咗个 jackpot 咁犀利噶啦。 攞咗首期啦，或者有啲人讲话系 系咯，攞咗首期啦，系咯。 嗯，咁我又讲咗一个好搞笑嘅例子啦，就系我从一个留学生朋友嗰度听嚟嘅。咁咧就有一个女仔喺中大陆嘅四川过嚟嘅，咁系嫁咗呢度有 PR 嘅餐馆佬。即系，但系咧，佢即系我哋咧申请呢个 partner visa 咧，就两个阶段，首先 TR 先可以转 PR。咁佢 TR 嘅阶段咧，就识咗另外一个比较叫做靓仔少少嘅乡里啦， 阿姐 系啦，系系。咁咧，咁嗰个乡里 咁咪骑住两个咯，同时系咪啊？ 啊，即系唔系有样嘢最搞笑？嗰、那个乡里咧，就系、是、搵人搞双婚嘅，又系 TR 阶段嘅，又系 TR 阶段嘅。即系俾咗第一期钱嘅，咁咧，咁之后最吊鬼事就之后发生咗，就系咧，大家都以为大家有 P R 嘅，佢哋即系女嘅同嗰个男讲我有 P R， 个男嘅同佢讲佢有 P R， 咁咧两头咧都撇咗自己嘅sponsor， 即系撇咗自己嘅担保人，即系个女咧就撇咗个餐馆咯，个男咧就撇咗双份工，因为佢唔想俾第二期嘅钱啦。因为佢双婚系一期一两，好似两年啊，第一年系俾一半钱就再俾，啊屌！点知最后屘原来两个都系冇 P R 嘅，咁结果咧真系最后屘就一齐啦，翻到中国啦，咁唔知道后续系点啊？所以真系好搞笑，即系呢个例子即系话你，即系佢哋觉得哇屌你有我有咁咪即系唔使啦，咁 即 系 佢哋喺双婚嘅过程揾到真爱，而两个就翻中国啦，咁系咪咁嘅情况？ 系嘅。是的，唔系第一个系骗婚，我觉得是骗婚，即系 骗婚 嫁个餐馆佬啦。咁佢又未完成第二阶段，第二个又系第二个就个男嘅就双婚，又未完成第二阶段，即系两个都 TR。咁最后屘两边嘅 sponsors 都系撤咗呢个担保嘅，咁即系两头都一头，两个都一头空啦。咁结果佢哋都系一齐翻咗中国嘅，所以都系真爱翻咗去嘅。最后屘，所以都系嘅。 伟大嘅 系啦，系所以我就觉得点讲咧？即系我哋呢啲 case 咧，就系讲话如果有朋友读书啦，或者有细佬哥有呢度身份咧，就即系要咩啲咯，小心少少咯。即系因为呢啲咁嘅 搵 partner 就小心啲啦。即系尤其是一啲本地身份嘅人。咁即系你唔知结咗婚之后佢会对你点咯？可能就系为咗即系部署晒一切，就为咗同你结婚。我结咗婚就分埋你一半身家咁嗰种。 冇错嘅。 喺双婚就冇所谓啦，双婚你大家明码实价倾清楚啦。咁但系你有啲就 系 骗、 這個，但系反而系好嘅，即系大家明码实价，唔会即系对钱啫，最后屘蚀钱，但系唔会欺骗咗感情，感情就好捻大镬嘅事嚟噶嘛，有时候。 系啊。 冇错啦，冇错。之后又讲咗个例子啦，就是、Tasmania 我知道嘅，就咁嘅。有一个有一个北京人咧，就喺即系真系我朋友嚟嘅。有个北京人，咁咧就喺 Tasmania 做嘢嘅。咁佢又识咗个上海妹，咁、那个上海妹咧就同佢讲话，因为咧我唔知点解，即系大陆人咧，佢哋好似话北京人咧就唔系咁中上海人嘅，但系最后屘咧。个上海妹即系睇到个北京人可能有份工啦，又有身份啦，咁就同佢结咗婚。咁咧后尾咧，即系我哋当时都系阻止呢个朋友，因为咧我哋觉得呢个女仔机心十分之重嘅。咁我北京朋友话：，唉，唔会嘅，因为啲北方人你知道，大陆啲北方人其实都系有股豪气嘅，冇错啦，比较爽朗爽快嘅，咁佢就。咁咧，咁我哋就叫佢唔好啦。点知佢真系 都中午睇埋佢 结咗婚，冇错啦。咁咧就系、是、即系故事应该系啲 drama， 大家都谂到啦。就系、是、两年之后，个女仔咧就话 分身家， 分身家就可能冇嘅，因为佢当时未买楼。 哦 ，lucky 嚟。咁咧就个女仔就两年之后攞咗身份啦。因为仲入埋籍添，佢忍咗三年，呢、这个好嘢。因为入咗籍，入咗籍嘅安全噶嘛，你唔使惊。 入咗籍 冇 回收噶啦，系啊， 系因为中国籍系好似系你如果入咗其他国籍， 你中国籍就自动取消啊嘛，中国边系咪啊？ 冇错， 好似 系啊。 咁 你要放 澳洲政府冇理由令到你变成一个冇国籍嘅人噶嘛？ 嗯， 所以咧个女仔就同佢讲话，我咧其实当时咧都系为咗咩嘅啫，即系为咗你嘅身份嘅啫。咁啦，好来好去，你放我走啦，咩？咁个男咧，你知啲北方人好唔忿气，即系会比较刚烈啲，佢话唔得， 你要斩佢啦。 咁又冇，唔得，边有咁容易啊？你呃我得，咁啊，结果个女仔真系做咗件好衰事，咁佢系识咗鬼佬，佢就带个鬼佬翻去，喺佢老公啊，即系当时老公面前话，即系摸手摸脚啦，之后咩啦，之后佢话嗱呢个就系我男朋友，我而家就俾绿帽你戴，你想唔想我而家即刻带佢入房？因为个鬼佬好大只嘅，个北京佬又唔系好敢点样，因为始终咧，你即系佢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呢度大嗰啲，佢又惊惊地，即系英文又唔系，即系唔系好 perfect 啦，咁样讲唔过人嘅，咁佢就即系就系好激气啦，咁样佢就同佢讲你走啦，你而家走，算，我就同你签字。咁结果咧，佢就好伤心嘅，同个女仔签咗字啊。咁之后咧，佢就揾我哋出嚟倾诉下啦。咁饮下酒咁。咁之后佢就话，唉，以后真系小心啊！以后，即系佢哋，因为佢哋中国人、大陆人咧，就觉得离个婚就好似系有个污点嘅人生，即系佢哋咁谂啦，即系唔开心啊！即系佢话。如果回到家乡嘅啫，佢同我讲回到家乡， 冇面见 佢 江东父老噶。 系啦，佢就惊人哋觉得佢系对老婆唔好，个老婆先即系你知中国北方人比较大男人，同埋比较要面噶嘛，咁样咁佢就惊人哋觉得佢对老婆唔好，先同佢离婚。 系， 所以咧佢就好唔开心一段时间啦。最后尾咧，佢都离开咗塔斯马尼亚呢个州啦。咁就喺雪梨搵到佢新生活啦。咁佢都系，咁佢而家揾嘅女朋友咧，佢都系有 PR 嘅，即系都系有身份嘅， 系啦， 即系冇咁惊咯。咁我都系讲嗰句，即系其实我哋唔系唔支持呢个叫做异国恋啊，但系咧大家要小心啲咯，即系其实有好多系骗子嚟嘅，咁。即系我唔系话我哋有呢度身份又点咧，点咧，点咧？但系即系有 好多人需要嘅，其实好多人需要 都系嘅，都系嘅。因为其实好似澳洲咁样啦，即系投资移民都几贵下嘅。咁如果攞身份都，同埋而家去考英文咧都系比较难少少嘅。咁同埋尤其是香港啦，有班本土派。搞咗几年之后，个个都谂住移民啦，所以其实以前即系十年八年之前咧，啲香港人咧系即系读完书就翻香港做工嘅，即系唔会好似而家咁谂住留低又话系啦系啦，而家就系想尽办法留低，以前咧就想尽办法快啲读完书就翻去做工嘅，所以系又唔同咯。系啦，所以我就系啊，呢啲就系我分享嘅故仔啦，同。即系我哋好得闲都要喺呢个芒向編輯部分享下我哋见到嘅好嘅唔好嘅，我哋都会分享下。咁样咧，其实系啦。咁台咗你当时有冇即系你申请移民的时候，你有冇谂过会翻香港啊？即系攞咗身份啊，翻香港咁样回流咁样嘅？ 我以前读书咧就系、一心谂住就读完个大学就翻香港做嘢噶啦。 哦， 咁嗰阵时就读完，就嚟读完最后嗰半年嘅时候就、就真系冇乜嘢，真系好无聊啦，生活就系、翻就系、读书，跟住翻 part time， 日日如是。咁好彩嗰阵时喺我就未毕业之前就搵到份长工。咁嗰阵时考埋个试之后，咁咁啱我嗰边又过咗三个月试用期，即刻做全职啦。咁、做全职之后，过多大约两三个月， 咁啊，连毕业证书都出埋啦。咁啊，即刻就去咁啊，咁又有份 job 喺度。咁我可咪嗰阵时我转做 work visa 咯。咁我转咗做工作签证之后咧，咁啊咪试下又入纸申请下移民咯。因为嗰阵时移民好容易啊，你有本地学历，你有本地嘅工作 job offer， 咁就可以，咁佢就会收你噶啦。咁我系好顺利，全部都非常之顺利填张 form， 俾个 application fee 咁啊，申请到都冇批咗啦。 使唔使考 IELTS 啊？嗰阵 唔使，我大学毕业啦嘛，咁唔使 IELTS 啦。但系考 IELTS 系你入大学前需要啫嘛。 哦，而家唔系啊，而家就算澳楼， 而家移民都要， 毕咗业都要，系全部都要嘅。以前咧。大学毕业他就觉得你是够 qualification， 是因为我大学毕业是这里的大学，不是其他国家大学吗？ 现在不行了，现在 都不行 了，即是现在是真的，即是我想现在是几难，因为好像我们这样在英国过来，英国家庭印象中，如果即是我妈过来先的，那就是印象中，如果1965年之前来澳洲登陆的全部是自然地变成 citizen 的。我印象中如果英国人的话是 naturally 这样变成 citizen 的，澳洲 citizen 的。 嗯、 那现在我看那些亲戚呢搞 PR 那些都不是那么容易，即是要一是很大嚿钱啦，一是就考很多次 IELTS。因为 听闻连啲爱尔兰人都要考 IELTS， 是吧？ 没错。吓系英国人啊，但系纽西兰人佢就唔使咯，系纽西兰，因为我哋签咗嗰个系协定啊嘛，即系两国互通嘅协定就唔使咯，咁就好少少咯。但系早一排嘅呢个 citizenship 嗰个标咧，其实都搞咗好耐，而家都唔知通唔通过到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劝一啲想移民澳纽嘅朋友咧，英文咧系要准备多少少嘅，同埋我哋呢边嘅文化咧，其实同香港了解到嘅西人文化，即系其实香港多数都系睇啲美剧多少少嘅，或者英国嘢多少少嘅。其实系好大分别，尤其是英文咧，我哋嘅口音咧系可以讲话同美国音系分别系十分之大嘅，冇错嘅。所以其实系要应该好好咁准备一下咯。我都有帮朋友。即系准备一下 IELTS 嘅嘢嘅，其实咧，喺大陆好多网站咧，好似咩五一雅思啊嗰啲网站咧，其实佢哋贴嘅题咧系好准嘅。我帮一个朋友问我嘅旧同事，即系上星期六嘅考嘅speaking 嘅题目咧，就系、是、advertisement， 即系广告咧。我旧同事贴中咗，香港系考广告嘅，这个写作 writing 都系贴中咗嘅，考 education， 但系佢俾咗十题出嚟啦，咁其实咧就系、是、十题嘅，但系其实有200几道题嘅，我以前喺大陆教 IELTS 嘅时候咧系200几条writing 嘅，咁而家咁佢贴十题，咁你佢中到咧其实都系好嘅，所以都系讲嗰句啦，移民之前咧系好多嘢都要三思嘅。台样其实你你初 settle down 喺纽西兰时候咧，你觉得最大的困难系咩？ 初 settle down 啊，咁其实就要追溯翻我啱啱嚟纽西兰读书嘅时候啦。 系 咁最难系呢个节奏太慢啦。即係相對香港嘅節奏嚟講，係呢個真係非常之慢。嗰陣時等架巴士係你 miss 咗一班車，你要等一個鐘先至有下一班。 嗯， 你等我上下咁滯。 你仲係大城市啊？係嘛？ 係啊，最大嘅城市嚟嘅，全國呢度係。 係咯，係啊。 咁啊，節奏一來節奏慢啦，二來真係班次又少啦，11点。就之後就冇車，你又瞓街嘅啦。跟住之後，如果你 miss 咗班車又唔識揸車嘅話，咁啊，最重要就 只可以 的士系咯，的士啊非常之贵，咁啊 贵，冇错。 咁最重要一定要识揸车啦，去到我谂去到澳纽都系好多香港人都唔识揸车嘅，咁啊嚟到呢度必须要学嘅。 咁啊，因为咧喺纽西兰咧，十五岁就可以学揸车。咁我嚟到呢度，初初我嚟到就半年内，我已经就去考咗个牌先。 L 系嘛？ 系啦，考咗个叫 学神啊，乜嘢叫？ 类似啦，系啦，学神牌咁啦。 L 系。 咁啊，你有个牌咧，个唔系佢呢度之前嗰阵时系叫 restricted license 嘅。 哦， 即系有限制。我系考咗笔试之后，咧就有个 learner license， 跟住攞住 learner license， 你可以去学车，再学埋、学埋，跟住再考一次，再下一次试之后咧，就有个 restricted license。restricted license 之后咧，咁就有限制你个，即系限佢就限制你唔可以再客。 speed 好似冇吓 ，speed 系跟翻正常路面个 speed。佢就限你个可以开车时间，就朝头早六点到夜晚十点，你可以揸车，但系唔可以载客啊。就系咁，呢个就 restricted license。咁 restricted license 揸一年半咧，你就可以考一个 full license。咁又要考一次嘅，即系考两次路面驾驶嘅。 restricted 嗰时我好快就 等等于 P 牌啊，等等于 P 牌啊， 类似 P 牌啊。咁啊！嗰阵时我好快就攞咗呢个牌先，如果唔系我得边度我都唔使去，即系试过一次。 悭好多，其实有车嘅话系悭好多钱，我觉得。 系啊，因为巴士唔平噶都系， 同埋搵嘢做咯。你冇车好难搵到嘢做咯。 系啊，搵到做唔到嘢咁啊，好戆居啊！你只能够搵喺屋企嘅咋。咁嗰阵时人哋又快，又唔系成日上网咁咪，咁啊。每个人初嚟到呢度都系做呢啲嘢先，我相信。但系而家可能唔使啦，而家比较方便。 而家我谂唔同啦，而家即系网络发达咗啦，同埋点讲咧，即系城市又发展咗啦，网络又发达咗啦，所以可能 entertainment 又多咗少少啦。 多咗好多啦，系啊， 系啊。 好，咁我哋呢节完啦。 OK。